韶光河水尽情的河，尽情的河。小河流入大海，我家仗剑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 我

追寻着金色的太阳。花哟花哟哎花哟花哟哎花起那青春的上弯哟嘿，同心是爱哟哎并肩是歌哟哎书写那蓝色的诗。期待着飞翔，哎呦，心潮里涌动着焦急的渴望，挥动双桨，我俩柔嫩的双翅。拥抱那宽广的海洋，花哟花哟哎花哟花哟哎花起那青春的上弯哟嘿，波涛万里哎激情万里哎走向那蓝色的月亮。 一个太阳挂在床头，挂在床头，有空就把它抽上一抽呀，抽上一抽。千行在水下分不出白昼，不知道太阳在东头还是西头。大花伞的姑娘爱着这太阳走，想见太阳是千斤顶的渴求，八十九十九天返航的日子，躺在太阳下狠狠晒他三周。蜜蜂的舱室站着就要喷头，一个太阳给心情一点自由，敢于大海共舞的水兵不会为生活一丝缺憾忧愁，潜艇兵的空 间，虽然没有蓝天，千斤顶的胸怀里能翱向海鸥。我说大海深处见不到太阳，太阳珍藏在千斤顶的心头，千斤顶的心头。